北京时间12点整。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。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主持人刘霞。 我是主持人景然。今天是2017年1月18号星期三，节目一开始首先关注天气情况。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雪，最高气温2摄氏度。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。 为助力志愿新城建设，促进居民文化交流，由大兴区委宣传部主办，爱我大兴社区网承办的南海子文化活动季不忘初心爱我大兴2017年大兴百姓春晚于1月15号在大兴影剧院举办。来自大兴各镇街社区的2000多名观众一起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春晚。 近日，记者来到庞各庄镇老宋采摘园，这个园区的草莓已经全部上架，实现了立体种植。据介绍，立体种植的草莓不仅观赏性佳，产量较以前可以增加1/3。 滨河西里北区小小少年俱乐部活动一直深受社区家长和学生的喜爱。2017年寒假刚开始，小小少年俱乐部就开始了第一次活动亲子插花，消息一发布便得到了家长和学生们的积极响应。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。本台消息，为助力志愿新城建设，促进居民文化交流，由大兴区委宣传部主办，爱我大兴社区网承办的南海子文化活动季不忘初心爱我大兴2017年大兴百姓春晚于1月15号在大兴影剧院举办。来自大兴各镇街社区的2000多名观众一起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春晚。从2015年10月大兴区提出南海子文化品牌建设以来，大兴区紧紧围绕4个中心、6大工程，根据以红色为主调的第四季主题，结合京津冀文化交流年、春节系列节庆活动、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活动、专业院团精品节目下乡工程、百场文化活动慰问活动等，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新区文化。为了塑造南海子文化品牌，全面提升新区文化的综合实力而努力，让南海子成为了大兴重要的文化名片。 这次大兴春晚体现了南海子文化精神，反映了锐利改革、倡导节俭、民族团结等思想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，进一步塑造有特色、有传承、有影响的南海子文化。通过节目将南海子文化、全民志愿的优秀美德、大兴的历史故事、京津冀文化融合发展的美好愿景等传递了出去。据了解，这次春晚邀请了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音詹泽作为主持人，著名导演、国家一级编剧王荣启对这次春晚进行了指导。另外，国内著名音乐制作人、词曲作家王童宇、天博娱乐旗下艺人川子带来的《公仆》《金生源》等歌曲，表达了他们对建党95周年的喜悦之情和对自由生活方式的追求。 随着大兴新机场建设工作的不断展开，新机场已然成为了大兴的新名片，更是为大兴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，成为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。由大兴百姓自编自导的歌曲大合唱《银燕飞向五大洲》， 表达了新区人民对新航城建设的美好期待，同时歌颂新区发展变化的快板《京南明珠多风采》，通过节目将南海子文化、大兴新城建设、京津冀文化融合发展的美好愿景等传递了出去。作为全国唯一的以新媒体产业为主的专业集聚区，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已经形成了以新媒体产业为核心，以影视制作、设计创意、数字出版、电子商务为重点发展领域的一核四重文化创意产业体系。为了抒发新城建设发展的成果，展现新区风采，新媒体产业基地的赛普健身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健美先生，将现场观众的运动热情带动了起来。 2016年，志愿新城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与积极响应。自2015年大兴区提出了建设志愿新城的目标，并制定了志愿新城3年行动计划以来，经过一年的努力，大兴区22个镇街层面的志愿服务协会已经全都成立，通过志愿北京平台累计发布项目5000多个。大兴老街坊爱心4.5等大批接地气儿的志愿项目，为志愿新城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目前大兴每6个人中就有一位志愿者。2016年，大兴的发展有目共睹。随着信息的发展，致力于服务大兴居民，服务大兴的官方手机客户端北京大兴 APP 投入了试运行。北京大兴 APP 紧随着大兴的发展，带来了医疗、教育、文化和就业等领域最及时的新闻资讯。作为第一时间了解大兴、宣传大兴的官方手机客户端，北京大兴 APP 以新闻加服务加问政的方式传播社会热点，极大地丰富了大兴人的生活方式。同时，为了打造更专业的采编团队，带来更多优质新闻报道，大兴新闻 APP 特别邀请来自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等18家媒体的媒体人组成顾问团队。 随着大兴的发展，更是促进了大兴旅游业的繁荣进步，让身在大兴的人充分感受了休闲大兴、生态大兴、活力大兴、时尚大兴、美食大兴带来的惊喜。晚会现场，大兴区旅游行业协会为了表达对新年的美好期望，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节目《小鸡拜年舞》，希望大兴旅游业为新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。这次南海子文化季2017年大兴百姓春晚的顺利举办，秉承了南海子文化创建思路，集城市文明与历史文化于一体，助推新城文化建设，在丰富广大市民精神生活的同时，进一步提升了文化软实力。 本台消息，近日记者来到庞各庄镇老宋采摘园，这个园区的草莓已经全都上架，实现了立体种植。据介绍，立体种植的草莓不仅观赏性佳，产量较以前可以增加1/3。在草莓大棚里，记者看到4排高价草莓整齐排列，每一排草莓都长得郁郁葱葱，齐腰高的草莓缸架大约离地1米，走到草莓前不用弯腰就能随手摘下一颗果实，让人觉得格外轻松。不同于传统种植的草莓大棚，这个棚室内的草莓并不是直接种植在地面上，而是种在种植架上。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，传统的草莓棚每棚可以种植草莓6-7千株，但立体种植的草莓棚每棚可实现种植10000多株。在产量上，预计立体种植的草莓棚可达到4000多斤，比传统种植增加1/3的产量。这样的棚式不仅实现了立体种植，还采用了无土栽培模式。这种模式不仅节省土地资源，而且还能有效减少病虫害的侵袭。无土栽培的最大优势就是草莓不长病，不长病就不打药，所以这棚里的草莓都是绝对的绿色农产品，安全有保证。 本台消息，滨河西里北区小小少年俱乐部活动一直深受社区家长和学生的喜爱。2017年寒假刚刚开始，小小少年俱乐部就开始了第一次活动亲子插花，消息发布便得到了家长和学生们的积极响应。1月14号上午，插花活动正式开始。活动邀请了北京市妇联一家行项目 技术组组长欧阳兆民老师，为大家讲解了插花这项艺术。看似简单的插花，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学问，从选花到修剪再到造型，一朵朵鲜花在老师的手中绽放，变成了漂亮的花篮。家长和学生都发出了阵阵赞叹声。在老师的指点下，大家插好了花篮，有些同学还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加入到了插花当中，让自己的花篮变得新意十足。 最后，在老师的组织下，所有的学生都将手中的花篮送到了家长的手中，向家长道了一声“您辛苦了”。很多家长将孩子揽在怀中，流下了热泪，场面非常温馨。在活动结束后，大家并没有着急回家，而是自觉地将桌椅收拾整齐，垃圾放入垃圾袋中。这次活动共有60人参加，参加人员都是通过志愿北京的项目报名来的。这次活动还招募了3名志愿者参与布置会场、签到、发放材料及照相等工作，保证了活动的有序开展。 本台消息，1月13号上午9点半，大兴蓝天救援队发布了紧急搜救任务通知。叶剑英老人在1月12号下午1点半左右走失，身穿绿色上衣，上衣字体瑞州工帽、牛仔裤，走失地点大兴区黄村镇狼各庄附近。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，这次搜救任务困难重重，走失地点是村庄，附近村庄田地众多，农田沟渠间存在很多搜救盲点。根据地形环境，队长下达了搜救命令，分梯队接替式搜索。风越刮越猛，老人到底在哪儿呢？根据家属提供的线索，搜救队员在大兴区魏善庄镇后院上村的一道河道沟里发现了老人。 目测老人身体没有外伤，精神状态还不错，但是在这寒风刺骨的季节，老人已经行走了一天一夜，而且没有进食，冻得有点哆嗦。老人的状态让救援队员们心疼不已。队员判断老人身体状况没有异常后，迅速把老人搀扶到车上取暖休息。家属得知消息后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，他们热泪盈眶地拉住了救援队员的手，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。老人找到了，搜救任务结束，返航后的队员们也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，继续自己的本职工作。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，恪尽职守的保安武建成。凌晨5点，天色微亮，当人们还沉浸在睡梦中时，保安员武建成已经起床了。武建成出生在环境优美的河北省易县，2012年的一次偶然机会，通过朋友介绍来到了北京，当起了一名保安员。转眼他在博客雅苑小区已经工作第5年了。他告诉记者，他一般凌晨1-2点钟睡，5点钟醒来，冬季夜长，感觉睡了比较久，3-4个小时足够了。向前，转左，返回直走，转右，转左，这是保安武建成每天都重复多次的路线。巡逻对他来说是最重要不过的事儿了。 深冬寒风瑟瑟，晨起武建成都会穿戴整齐，开始他的第一轮巡逻工作。武建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，居民在睡，我得看着。当一天保安，就要保护居民财产安全一天，如果丢了东西，我会很内疚，吃不好睡不好。他似乎已经将保安一职当成一份事业来经营。在他工作的几年里，失窃事件越来越少，小区居民们对他勤勤恳恳的负责劲儿都非常的赞赏。 不知不觉1个小时过去了，一趟巡逻总算是结束了。他匆匆赶到小区外的市场里买了3个馒头，就着榨菜和白开水吃下，早饭就这样匆匆解决了。当记者问到为啥不吃好点时，他笑着说，自己多省下一点，家里就多充裕一点。这2年单位给他涨了不少工资，除去饭菜钱、电话费和一些基本的生活开销外，剩下的都寄回家里了，常年累月能存下不少钱。 早饭后，保安武建成就矗立在门岗前，恪守着他的领地，进进出出的人和车都逃不过武建成的眼睛。 这辆车的主人才出差回来不久，这个50多岁的大姨已经退休了，这个是在市里做生意的，他能像电脑一样将这里所有的人的门牌号、业主、居住人数、车牌号都能对得上。他说这是常年累积的结果，平时看到有电动车没拔钥匙、汽车没摇上窗户的，他都赶快打电话给车主提醒，以防遭窃。每每看到陌生的面孔，武建成就会立即警觉起来。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麻烦您在这里先登记一下信息，稍后我带您进去。认真的登记，细心的带路，直至见到主人出来，他才安心的返回保安室去。 早上9点，居民该上班的上班，该买菜的买菜，武建成继续开始了他的第二轮巡逻工作。这趟花了半小时，比第一轮快了很多。白天每条通道都能看得清清楚楚，就不用从头走到底，只要一眼望过去就行了。回来不久，保安室1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便来了客人。小五，我的菜放在你这一下。小伙子，两袋面你帮我看一下，我待会儿来拿。对于小区居民的要求，他总是满口答应，这让保安室里显得更挤了。他把屋里的东西整齐摆放好后，又回到了站岗位置上。 12点到2点这段时间，居民基本都在家，不用再巡逻，只要看好大门就可以了。他打开手机，从里选出几首歌放了起来，这是他唯一的休闲方式。此时武建成的脸上露出了惬意的神色，他眯了一会儿眼睛，这样能好受些。常年的保安生活等于常年的熬夜生活，他的眼睛出现了轻微的炎症，医生告诉他要经常眯一下，让眼睛湿润些。滴了几个月的眼药水，眼睛干涩的症状有了些许好转。 下午武建成又巡逻了2次，巡到其中一些楼门的时候，他说起了小区里发生的一些事儿。一次，一位老人摔倒了，看老人摔得有些重，他立即联系老人家人，并帮忙将老人送往医院。吴建成自豪地说，我捡到过很多东西，手机、钱包、准考证、快件等等，什么都有。有的居民为了感谢我，还赠送了锦旗，现在有很多锦旗还悬挂在伯克雅苑的物业办公室内。我觉得保安员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职业，但有大家对我的肯定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 听，这里是大兴，这里是大兴，身边事，身边人，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。这里是大兴。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，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，请您关注森林防火，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。 本台消息，北京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期间，前大兴区委书记、现市人大代表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牛友成参加了大兴团讨论。当听到代表们提出的工匠精神、空气污染等问题后，牛友成用了2个小故事说明了大道理。大兴团代表徐小杰提到，大兴尤其是亦庄是高端制造业最集中的地方，要做好高端制造业，就要注重高科技人才的培养，就像培养过去的高级工人一样。谈到这个问题，牛友成表示同意，要培养大工匠，就像过去的8级工一样。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，牛友成举了中医不能让中药毁了的小故事。他说现在好多人不信中医，就是因为被中药毁了。他说很多中药材不地道，不是在最佳的时间最佳地点采集的。就说人参吧，应该是栽植时间在6年以上，1年半那就是个萝卜，应该在海拔1700米种的，而有人在海拔700米就种。牛友成说，现在体制外企业越来越多，普通工人就是给老板打工，一个月就给我这俩钱，没有归属感。如果能评选出大工匠，相当于副总待遇，就像过去的8级工， 工资比厂长都不低。牛友成说，应该打通普通工人的晋升通道，把激励机制发挥出来。 王火、谢良志等代表都谈到了空气污染问题。牛友成表示，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。当年建方庄规划的公共面积是一家有三辆自行车，但现在一家都不止一辆汽车。牛友成说，既要享受发展后的喜悦，也要承受发展后的烦恼。一边有开奔驰的喜悦，一边就有停车的烦恼。就像以前用刀，现在能力提高了会用剑了，但剑是双刃的，既要享受也得承受。为了说明这个道理，他用了第三只手进行比喻。他说，以前讲政府是一只手，市场是一只手，但现在在学会运用两只手的同时，还要用第三只手，就是大自然这只手。大自然这只手不能控制增长速度，但能控制增长长度，雾霾就是信号。牛友成说，现在科技虽然发达，但谁也不能把资源这个大数据算出来，谁能算出环境的承载能力？牛友成说，我们在发展之中缺少敬畏之心，二老不能得罪老百姓和老天爷，他说这是所有人的责任。 本台消息，在政协北京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五次会期间，委员吴世民建议筹建南海子历史文化区，最终形成三带一区的古都文化格局。目前北京市已经建成三个文化带，分别是北部长城文化带、东部运河文化带和西部西山文化带。委员吴世民认为，本市在西北东三面都有了明确的文化带后，南部理应不能缺席。他建议筹建南海子历史文化区，最终形成三带一区的古都文化格局。 在他看来，以南海子为中心的南苑地区同样拥有深厚的历史文脉。早在明代，南苑地区就是著名的燕京十景之一的南有秋风所在地，这里还见证了一系列与历史和睦有关的重大事件，包括顺治皇帝接见五世达赖喇嘛、康熙皇帝慰劳平定西部叛乱的将士。关于今后如何定位，他提出设想，南延中轴线古都文化，汇集南苑历史文化脉络，塑造首都城南国门传统文化形象。在他看来，当前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，筹建南海子历史文化区还可以拉动周边区域，开发利用好历史文化资源。 本台消息，日前在昌平区保利罗兰香谷社区协商议事厅里，二十多名居民围坐在一起，庆祝他们共同解决了社区的一大难题。据了解，这个社区常住人口约1.2万人，房源性质包括商品住房、经济适用房、两限房、公租房以及回迁房。小区里经常上演公共卫生无人维护、乱停车引起口角等烦心事儿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，社区成立了协商议事厅，让居民直接参与协商讨论，拓宽居民诉求渠道。不久前的一次协商议事会上，居民赵大妈提出了自己的烦心事儿：专十五路公交车怎么到站不停车呀？在此之前，为方便小区居民出行，专50路公交车修改路线，从小区中穿行并设站。但今年年初以来，一部分业主将私家车停放在小区内道路两侧，造成了拥堵，专50路无法在小区内正常行驶，不得不甩站经过。 针对这件烦心事，居民们畅所欲言，路边停车不收费，一部分业主就随意停在路旁。这个路段不属于市政道路，乱停靠不会产生罚单。问题根源虽然找到了，但物业公司负责人却表示，曾多次组织保安劝导乱停车业主，但依旧无法解决问题。议事会上，居民王大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。他说，要不咱们成立个志愿者队伍，都是邻居，咱们好好劝劝，没准就能把事儿解决了。于是一支由小区业主组成的志愿者劝导队成立了。这支志愿者劝导队每天分4个时段，在小区里劝阻乱停车的业主，让他们自觉停靠到指定的路段。经过一周的劝导， 专五十路公交车沿线停靠的私家车辆全部移出。在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协调下，专五十路公交车再次恢复了小区内部沿线的运行，方便了业主出行。 保利罗兰香谷社区党支部书记黄伟说，社区居民都是一家人，希望借助参与式协商，汇集每位社区居民的智慧和力量，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，让居民自主参与，给他们话语权、议事权，有利于解决邻里纠纷、环境污染等烦心事儿。 本台记者报道，春节将至，又到了市民置备年货的时候了。那您还在为去哪里买年货犯愁吗？别着急，2017年庞玉庄年货大集近日在西湖小镇开集了。 您好，这个是什么呀？ 这个是我们梨花村的老张花馍。 都是自己自制的吗？ 对，亲手手工制作的。 这个颜色的是什么口味的呀？ 这是南瓜的，全都是无公害的，而且全都是咱们纯绿色的这个自己种的南瓜。这是一条咱们那个大金鱼，体验出咱们过年的那种吉祥，证明咱们年年有余，咱们过年的时候拿出来吃。而且这个呢是成熟的，然后直接一热就成了。 红对联，金福字儿，正宗的薛营羊肉，纯手工制作的老张花馍，还有来自河北张家口的爬猪脸儿。 这熏肉是哪儿的呀？ 河北张家口风味的，凉的也能吃，热的也能吃，就是切片就能吃了，热一下也可以。肥肉不腻，瘦肉不柴，本集就卖30块钱一斤，在我院子里是卖49。 年货大集上带来的浓浓的年味儿，也是吸引了大量市民前来置办年货。来自西红门的张阿姨告诉记者：“ 您是咱们当地的居民吗？ 啊，是，我们在新都店新都门那边。 怎么样啊？您觉得今天的这个集？ 好像这是刚开始吧。还挺好的，物品也挺丰富的。 您买的这是什么呀？ 风信子。 比咱们在城区买的便宜吗？ 觉得便宜，各种颜色都有。我这还买的花土，花土也便宜。 您还想再买点什么年货吗？ 再看看。 在这里，您可以享受一站式购物的快感，吃的、喝的、玩的、用的，这里可是应有尽有。这次年货大集上带来的那可是一大批让你买的称心、吃的放心的美味。西湖小镇董事长刘青介绍说：“ 我们的西湖小镇呢，准备了农民散养的六大集非常健康的食品，包括呢从东北采购的三江鱼，包括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卤水豆腐，所以呢都是天然的、绿色的一些个食品。”包括呢我们当地的农民自己种的菜，包括自己的养殖的蛋类、禽类、肉类，包括生活用品，我们到这个西湖小镇那就是一站式的购物，所有需要的都能够采购到。另外呢我们还配置了进口的商品，欧美的、日韩的、东南亚的、马来西亚的商品。 这次参展的是商户呢是将79家。 你有统计大概有多少类产品？ 农产品这片呢是几百种，我们进口商品呢是3000多种。 据了解，本次庞各庄西湖小镇年货大集从1月10号持续到24号，一共15天，是庞各庄冬季旅游特色活动之一。同时，今年庞各庄镇还联合了60多家旅游企业，为市民提供了放心安全的年货产品。西湖小镇董事长刘青介绍说。 这次呢我们是联手咱们庞各庄大兴周边的合作社及当地的农民，打造一个年货大集，给我们大兴人民和市民提供一个一站式的休闲购物的一个服务，走一个农旅结合，到这里是吃住玩购乐。最核心的产品呢咱们是以农产品为主，主要是各个园区对接的产品，他们出来的蔬菜、西瓜， 包括民俗的一些个剪纸啊，包括烙画呀，这些个东西也是非常的齐全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刘霞、景然播音，圆圆、纪时梦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。 有一种落寞的温暖，纠结在玻璃上，画着你的模样。